这首歌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呢，叫做《永远追随》，像流水一样永远追随你的爱情。唱歌的人叫做 Oh Susanna， 本身呢也是一首很有名的英文老歌，或许歌手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此。从他唱的这首歌来看，他的确是没有辜负这首老歌的美名。有一些名字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忘记，有的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琼瑶的小说当年被改编成了很多部的电视连续剧，88年有一部叫做《在水一方》的上映，虽然主演呢是当时的顶配秦汉还有刘雪华，但是相较于之前的《庭院深深》，收视率却差了一大截。尽管如此，剧中刘雪华演的杜小双这个在水一方的姑娘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原因则是因为后来的天后邓丽君翻唱了这首同名主题曲《在水一方》。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绿草 家人在水一方。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来听听水的言语。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船，船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是一个故乡的符号。罗大佑就有一首很特别的歌，叫做《船歌》，当年交给了齐豫来演唱，罗大佑甚至还在其中担任了和声。这首歌好到需要一部电影来作为影子，才能够读懂这首听上去哀怨的船歌。多年前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只觉得它充满了东方的羞涩，直到看过电影，才读出了那份离乡的哀怨。而那个时候写歌的罗大佑，从美国到香港，自己开着工作室，在另一个异乡迎来他音乐生涯的第二次巅峰。也许只有那种天时与人和，他才可能为自己一直珍惜和疼爱的小妹张艾嘉写下这首《船歌》。 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笑呀，年华飘过歌 仔细听还是能够听得出来，和声的部分正是罗大佑。七八十年代罗大佑的流行音乐影响了很多后来的音乐人，比如接下来写这首歌的施人成就是其中之一。施人成曾经说，当年他就是罗大佑的粉丝，罗大佑的那些曲子那些歌词给了他很大的震撼。而这首歌呢，是童安格在2001年在点将唱片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交给了施人成来打理。说到童安格和点将的缘分，可能还得说回到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童安格和他的好朋友叫做袁中平还有秋月，他们组建了一个三人合唱组合旅行者三重唱。首张专辑呢就是由海参唱片来出版的，而负责这张唱片的人呢就是后来点将唱片的总经理。所以呢这也是双方一次性签下了8张唱片合约当中的一张，这在那时候的大牌歌手当中是非常的少见，而对方也给了童安格非常大的自由度。在这首歌里，童安格说他的心里有一条河，这是一条怎样的河呢？ 汹涌，它就是我。

唱歌的人是一代人的甜歌回忆杨钰莹，而接下来呢，这个人她曾经是不少人心中的女神，在94年的时候过把瘾一炮而红，而且她唱了主题曲《糊涂的爱》，没有想到后来她真的作为歌手出了专辑，也是在94年，当时有一个音乐人拿着一首歌找到了她，江山当时就觉得这首歌就应该是为她而写的，她在唱的时候脑子里全都是镇江的景象。梦里水乡，来自江山。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来听听水的言语。这首歌里呢有两个美丽的事物，一个是水，另一个是水里的花。这是90年代谭咏麟所写的一首歌，在91年的央视春晚上他也唱了这首歌。那时候人们对于演员的台风的接受程度仍然是比较传统的，所以呢谭咏麟穿着西装笔直地站在了舞台的中央，端端正正地唱了这首歌。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听懂歌词的含义，还应急地搬来了救兵，让娃娃重新填上了国语的歌词。可是由于那时候的谭校长呢，他的普通话实在是有一些普通，所以这首歌后来流传更广的仍然是粤语的版本。 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万里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满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记忆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恍然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感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啦啦啦。 水中花的国语版，其实能够听得出来谭校长在歌声当中仍然是有一些束手束脚。在谭校长争霸香港乐坛的时候，有一个歌手，他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叫林子祥。 在八十年代红到极致的他没有拿过最受欢迎男歌手，七十年代那时候唱一些西欧的流行曲，他也没有成为青春偶像。在谭维章爆红的时候没有遮住他，他不小心就成为那个极少数在那个年代到现在仍然在灌录着唱片的歌手。可能林子祥他成为音乐人本来就是一个意外，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唱歌的训练，别人说唱歌呢要用丹田，但是我不知道丹田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不知道丹田在哪里的小胡子，他创造了奇迹。而从他的最密切的合伙人当中，或许你能够找到一些技巧之处，其中之一是郑国江。就像这一首由郑国江填词的《在水中央》，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对神仙眷侣泛舟湖上的轮廓。在水中央， 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三人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三人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三人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只三人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胭脂染在面庞上。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